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49集，小修淡淡扫了一眼跌跌撞撞奔向大海的影子， 这是我特意为水瑶配的显形水。 可是他们不喝的话，不是就不会现出原形了？ 这些小水妖无法抗拒这种口味的水，他们常年生活在海底，一点淡水就对他们具有强大的诱惑力，更别说口感极佳的显形水了。 啊，他们到底有完没完呀？ 这种生物口味很挑的，如果认定了某种东西好吃，就会锲而不舍。 我该庆幸我味道还不错吗？ 你能不能给他们个厉害瞧瞧，吓一吓他们，让他们不敢再来呢？ 我也很烦呐，可是水妖族也是海中一个不小的种族，如果莽撞地伤到他们，说不定挑起种族间的矛盾，那事情不就激化了吗？ 更何况他们身后可能有一个强大的主人，能不惹就先不惹。接下来的每天晚上都会有水妖混到小吃店来，先后因为企图染指橙子这个大蛋糕而被烧焦几只爪子，然后喝了现行水狼狈逃跑。这样子持续了几天，橙子也麻木了，小修也调显形水调得厌倦了，于是他又配出了一种眼药水送给橙子让他洗眼睛。 每天滴一点到眼睛里就可以看出来哪个是水妖，离他们远一点就行了。 橙子洗过眼睛之后，向客人堆里扫了一眼，就轻易地看到了一片银色的脑袋，不由倒吸一口冷气。 这么多， 冷汗滴滴的，似乎占了一半的座位，目测足足有20多个。橙子似乎看到自己被切小块瓜分的凄惨下场。 有我身上的印章护身，他们就是来一整个军队都不敢碰你一个指头。 也太多了吧，迟早会出事的，你还是清理一下吧。 其实吧，我是舍不得清。 啊，舍不得？ 小修拉开收银台请他看，橙子的眼睛立刻被一片金光闪闪耀花。 这是金币。 小修点头， 是妖的通行货币，他们这几天都用这玩意儿来买单。 橙子倒吸一口冷气。 爹娘看到过这些金币吗？ 那当然了，我都是交给老板娘收起来了啊。我跟她说，这是某个小国的外宾来消费的，她也开心的不得了。还要清场不？ 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反正他们伤不到我。 金币，发财了！ 两个人第一次有这般的默契。虽然很欣赏水妖们的败家消费观念，一枚金灿灿沉甸甸货真价实的金币买一杯白开水，又知道他们奈何不了自己，但橙子还是对这种吃人生物心存畏惧，尽量绕道而行。水妖们显然不知道橙子已经被小修的魔力药水洗过眼睛，都是眼巴巴地看着他，等着他走到自己身边时好伺机下手。尽管爪子毫无悬念的会被烧焦，但仍然锲而不舍，义无反顾。橙子渐渐觉得这些家伙有些可怜了。直到某一天，旧船改造的船棚的船头上坐落着一名看上去有些特殊的水妖，引起了橙子的注意。之前看到的水妖们身材细弱，几乎不辨男女，这一个却是明显的女的。她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裙，裸露的皮肤细腻洁白，不见其他水妖那种银色的鳞片，身材凹凸有致，面容美艳，灰色的大眼睛犹如一泓秋水，银色的长发带着略微的波浪卷，一直垂到腰间。他坐在高高的船头，静静地俯视着。橙子的目光与他对上，忽然感觉相当面熟。来过的水妖里，绝对没有这样光芒夺目的一只。而在这之前， 橙子的人生历程里也绝对没有遇到过水妖这种生物。不由自主的，他的脚步就迈向船棚，走向了那个美丽的水妖。看到他落座在自己的对面，水妖微微吃惊，却也没有慌乱，一双大眼睛云转雾绕地看着橙子。橙子终于想起是谁了，很久以前曾经出现在奕晨办公室里的女子。当时她的一只手臂搭在奕晨肩上的情形大大刺激过橙子，不过那时的她头发是黑色的，眸子也是黑色的，现在变了色泽，真的很难相认，但她精致的容貌还是与当初无二。银发与灰眸使她的美艳添了几分纯净的气质，看上去像是魔鬼与天使的完美柔和。 是你？ 橙子怔怔地开口，水妖的大眼睛无辜地眨巴了一下。 你认出我了？我易了容的，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 他的声音清亮甜美，口齿清晰，一点也不像那些说话都不太会发声的水妖们。 我有火眼金睛吗？那一群群的水妖都是你带来的？ 水妖缩了一下肩膀，像犯错的孩子被抓包，怯怯道： 是我。 又流露出一丝慌乱。 你不要碰我，你身上有魔法。你也知道有魔法呀？那为什么还不死心？我就那么好吃吗？ 好吃？谁好吃啊？ 我呀。你们不是想吃我吗？ 我们干嘛要吃你啊？人一点都不好吃。 当一个妖怪嫌弃自己不好吃时，橙子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郁闷呢？看来水妖们不是想吃他，小修搞错了。 那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 我…… 水妖的眼睛转了一下，躲闪着想要逃避这个问题。 快说，否则的话我就嘿嘿。 伸出食指，轻佻的做事要勾他洁白的小下巴。水妖惊慌地缩到椅背上。船下目击过橙子要脱小秋裤子那一幕的顾客们窃窃私语，小吃老板的女儿连女人都要调戏，可见已经变态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了。 不要碰我。 大眼睛泪汪汪的，这一抹纸勾上，若是烧焦这个完美的小脸蛋，那可真是作孽呀作孽。悻悻地收回手。 哎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是奕晨让你来的，对吧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